天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Hello， 各位，现在是上午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是已经来到了一周的最后一天了，估计大家现在已经心思都已经不在工作上了，是不是？ 不要渲染这种不想上班的情绪。今天是周五，还是要打起精神来的。 对，所以呢，这时段呢，如果你想潇洒一下的，也可以继续来回到我们的早音秀当中，来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一会儿的互动话题会稍后抛出，首先来听一首早安的闹铃清醒歌曲，萧亚轩《潇洒小姐》。 昨晚睡得太少，黑眼圈遮不掉，眉心上有点早，无所谓不重要，我想你睡不好，暧昧像蚂蚁咬，告白不是祈祷，只想让你知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会揭晓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的了，不需要训练，做人就潇洒一点， 我找个世界。 我喜欢你， 拉回到了当年那个在舞池当中热舞的时代啊，这是来自于萧亚轩将近10年前的作品《潇洒小姐》啊，但是呢，现在听来仍然是不太过时。我觉得萧亚轩在那个时候就创造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电子音乐的风格和时代哈。好了，7点04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来自于最新的一些这个有感悟的、有追忆的这样的一些过往哈。 就是有一波回忆杀即将杀来，但是在这之前呢，还是想先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明天就是周末了，是不是和出去玩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是谷雨节气，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6度，但是呢，扩散条件还是不太好，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欠佳，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不过好消息是，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全市会有降雨天气，空气质量将彻底改善，持续多天的这个雾霾的天气啊将会结束了。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气温也会随之下降，需要您多穿一点。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风2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3级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呢这个虽然呢是有降水，但是气温也会骤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调整穿着哈。 到了周末的时候了，天气变好了之后可以多穿一点，跟家人朋友出去走走，因为这两天这个空气质量确实不是很好啊，加上有这个花粉的状况，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戴上一个口罩。提醒完了您需要注意的这个状况呢，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位，需要大家赶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大家聊一波回忆杀了。今天签到第一名宗宗，第二名是把头像换成了小猪佩奇的苹果橘子番茄，第三名是崔楠，第四名是 Miss 派派，第五名是燕子。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是唯一，第七名是龙哥，第八名子航，第九名赵，以及第十名是春雨潇潇。来恭喜的以上的十位朋友。 昨天晚上大家在朋友圈当中应该会刷到一个很久以前的经典的电视剧了， 对， 这已经有17年的历史了。如果不回溯一下的话，我们甚至想不到说原来它伴随我们的青春记忆已经有那么久了。这就是2001年播出的言承旭版本的，就是经典 F4 的《流星花园》。 对， 这也堪称是第一部现象级的华语偶像剧了吧？ 在那个没有高清摄像机和巨额资本支撑的时代啊，这个流星花园所创造的F4 的这种偶像组合影响力和成功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到今天都没有被超越，对不对哈？ 之前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制作人柴智屏呢将重新翻拍这个新版的流星花园，而且新选出来的四枚小鲜肉包括这个山菜的饰演者之前也是通过一个发布会跟大家见面了，好像颜值啊等等的还挺受大家认可的。 对， 暑期档的时候将会开播，但是在暑期档开播之前呢，腾讯视频就很会抓住大家的心理，在4月16号的时候独家复播了这个言承旭啊周渝民啊他们主演的这一版的高清修复版的流星花园。 对，你想想一个在17年之前的一个剧集现在重新播放，还有这么多人来继续观看，而且只是一个高清修复版而已，就能够看得出当年这部戏是有多么的受欢迎哈。 它确实很经典了，就是比如说一些台词啊，道歉有问话，还有警察干嘛，类似于这种的， 这句话 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对，这句话从你这个和山菜一个这个性别的角色当中说出来好像有点奇怪。 我是道明寺，是道明寺。 你是道明寺，你刚才在道明寺上身对吗？ 还有一种啊，就是说如果你想哭的话那就倒立，这样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 哎，对，这是谁说的？周渝民说的吧？ 对，这周渝民说的。你看就是一部经典的剧集，虽然它已经过了10几年，但是还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哈。 对， 相信你脑海当中有很多流星花园给你留下的非常经典的记忆，不管是情节也好啊，台词也好啊，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分享。 对，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自于你记忆当中的流星花园当中一些台词。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可能除了 F4 的流星花园这部戏之外呢，你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印象非常深刻的电视剧哈。 对，包括像 F4 因为流星花园大火了之后，他们各自也都分别翻拍了这个偶像剧哈，也都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总之今天就是来一波回忆杀。 对， 先从这首歌开始吧。 这首歌曲前奏一响起，我就想起了当年你知道我在数学课上给大家唱过这首歌，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在数学老师进门之前，我正在唱这首歌啊。数学老师说，哎，刚才那首歌挺好听的，赶快唱一遍。于是我还俘获了数学老师的芳心。 我以为会掀起全班大合唱嘞。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 F4 的《流星雨》。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抱着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 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脑海当中是有这个当时长发飘飘的四人组的一个画面的哈。 对， 最后一句话一定要用郭富城那样一个手势，五个手指伸出去说，你知道吗？ 是，然后还有五毛特效，你知道背景的时候是一片绚烂的蓝色海洋， 那不停的有这个流星从身边划过，是吧？ 是是是，四个人要做忧郁状。 所以刚才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F4 的流星雨，也是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以及在那部电视剧当中呢，你最喜欢的一些经典台词，是不是啊？ 嗯，像太子说啊，就流星雨这首歌当时的火爆程度，那真的是每天早起到学校都有同学在拿磁带播放。 是，他说自己呢追过的电视剧呢有三部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新白娘子传奇》《西游记》以及《包青天》，个个都经典。哎，你真说哎，这三部电视剧一出，好像真的感觉是谁与争锋的感觉，对不对哈？ 对，像 Cola 他也说了，哎，你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流星花园》啊，台词我是不记得了，我就只记得言承旭是真的帅啊。 我记得当年呢，好像这个周渝民和言承旭的这个 争论 还是挺大的。 你知道在女生当中是分为两大阵营的，你是更喜欢周渝民还是更喜欢言承旭一些？ 就你知道吴建豪跟朱孝天那个时候就被无情抛弃，大家因为这个原因而分别站队，说哦，那喜欢周渝民的一波一起玩，然后喜欢言承旭的一波一起玩。 啊，你们有这样的这种 会严重到这种程度， 好奇怪啊，感觉好像是这个打沙包的一波，然后跳跳绳的一波的感觉哈、啊。 这个台湾偶像剧确实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像丹妮欧塔也说，哎呀，我追过的台湾泡沫剧最多了，什么《爱情魔法师》啊，《恶作剧之吻》呐、啊，《爱上查美乐》呀，太多太多了。 嗯。然后还有呢，这个 Brokeback 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看过一部叫做《一起来看流星雨》。 嗯， 啊，他说这算是第一部偶像剧了，但是当时看的好像好投入、好感动，不过太虐心了。这《一起来看流星雨》已经是后面的翻拍剧了， 这应该 是 当时张翰跟郑爽的那版翻拍哈。 对， 像冰雪百合，他也提到了，他说我第一个追的剧就是《流星花园》，唯一一个熬夜刷的剧是韩版的《恶作剧之吻》。 嗯，就是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心目当中比较老的，或者是自己比较心目当中比较经典的电视剧，我看到一个比较新奇的答案哈。管笨笨说，苏有朋和赵薇演的《老房游戏》看过无数遍， 很好看，我也很喜欢。 《老房游戏》好像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是刚刚接档《还珠格格》的那部戏，对吧？所以很多人还是停留在那个感觉当中，对不对？ 对，就很希望说赵薇跟苏有朋可以再合作一下。 嗯， 我还记得当时这首歌，应该不是这首歌，是这部电视剧它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就是当时唱的最近比较烦 啊，是这首歌吗？ 是这首歌曲 啊。哎，那还感觉当时就有这个电视剧主题曲这个梗了哈。现在你知道很多时候电视剧的主题曲会比较容易有流行度嘛，但那个时候感觉好像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哈。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早安预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回复一下关键词当年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以及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台词来告诉我们。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ay 来自于 Leno 以及 Rosanna 带来的 All Eyes on Us 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知道旁边有人可能在看你，因为比如说你现在正在红绿灯路口的话，哎，旁边有一个人摇下车窗在看你一眼的话，有种被众人众目睽睽在这种眼神包围的感觉。但是呢，你要知道以后开车真的不能乱摁喇叭了这件事情。 所以你是因为乱摁喇叭被人家摇下车窗看了一眼， 是吗？是这样吗？ 之前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有大家介绍过哈，因为我们是在前期试点的状况下，本市是有多个声纳电子眼，现在已经是在工作了。那么为了进一步加大对于机动车乱鸣敌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昨天呢，在这种前期试点的基础之上，全市范围内启用了20套声纳电子眼违法鸣敌抓拍设备。你知道，大家可能堵车的时候都会比较心急， 嗯， 你狂摁喇叭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可能有些司机吧，真的就把这种心焦啊、着急的这种感受反映到了喇叭上，真的就是吵得周围的人就是苦不堪言。现在有了这种违法设备了之后，感觉真的要为他起立鼓鼓掌啊！ 抓拍违法设备啊，不是违法设备。但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前面有一辆车，其实我还能理解你稍微摁一下喇叭的意思，就是让他先走，对不对？ 嗯。 但是比如说前面已经堵成长长的一个大队，还是有人不停在后面催促摁喇叭，我觉得很奇怪啊。所以呢，大家记住，以后真的不能够去摁喇叭了，因为呢，违法鸣笛将面临的是100元的罚款的处罚哈。 嗯，这一次的这个系统呢，大家会好奇说，哎，我知道就是比如说这个交通违法的话会被拍到，这个声纳电子眼呢，它其实也很厉害，它是可以抓拍路口50米左右范围之内的鸣笛的车辆信息，是直接可以锁定到鸣笛的这辆车的。 对， 而且是跟非现场的执法系统联动的，前端来抓拍图像之后，可以实时投影在现场的 LED 屏上，以此作为警示。 好高级的感觉哈。 对，同时你的违法记录也会传送到交管局非现场执法系统当中，直接生成违法信息。 反正就是一句话，千万以后不要在重点的路口来鸣喇叭了，哎，不能这么说，其他的路口也不能鸣喇叭，对不对？声纳系统可能会慢慢的普及了，对不对？你并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被大家来抓住这100块钱的罚款哈。 文明开车，不要着急，也不要给他人造成一些无谓的困扰哈。 是。 再来跟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继续回忆杀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 嗯。 身为腾讯视频本月开始复播了这个17年前的经典的《流星花园》哈。 对。 刚刚那首《流星雨》呢，也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Cici 就跟我们说，我听着《流星雨》1秒钟回到了初中暗恋一个男生的回忆当中，而如今我也都是一个老母亲了。 不要这么说，老母亲啊，这说太夸张了、啊。 就最近这些宝妈们都很流行“老母亲”这个词，就以此来就是算是怎么讲自嘲吧，一种说法。 是挺自嘲的，但是我觉得突然感觉把这个年龄差距，我感觉不是17年前的一部电视剧，是47年前的一部电视剧哈、啊。 但是宝宝很小，你看他的头像，这宝宝可能也就1岁多的样子。 没错，特洛伊说呢，当年还专门买了一套《流星雨》的光碟在家来看，后来又买了他的续集，现在还在。哎，你别说，当年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是去出租光碟来看的这部电视剧哈。 嗯，还有好多其实后来在电视上大火的一些经典的国产电视剧。 嗯， 特洛伊刚刚也说哈、啊，他说我特别喜欢的这个《炊事班的故事》，我也买了碟来看。 嗯，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毛常说的那个“弄啥来，弄啥来， 弄啥来啊”， 后满章， 很逗。那个另外呢，这个新说从小到大看到的。应该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个电视剧呢真的是非常情怀。作为一个北京人呢，看这部电视剧真的觉得怀念那个时候的北京，那个时候的人实实在在也没有现在城市的压力快节奏，更多是一种享受生活用心生活的一种感觉哈。 嗯，我还印象当时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他们把房子盖在外面，就有一棵树从房子当中穿过去，然后呢那个家里的妻子哈就很贤惠的织了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围圈吧，把整个树包起来、 啊， 就是一家人也在里面继续的过生活。那时候觉得生活是大于一切物质条件的。 哇，家里有一棵树，其实这个感觉还挺好的啊。 你觉得呢？现在把你的房子换一换试试 啊？不，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在家里面有一片园子，有一片树，对不对哈？ 但如果这个树直接从你的床上穿过去，你就不觉得美好吗？ 好，下面这两部片子我就觉得不好说了哈。刘老五说的《射雕英雄传》以及《武则天》啊。 嗯，还有像哆啦 A 梦，他跟我们说《大宅门》啊，最近上班没事儿，我又刷过了一遍。 嗯、 哎，这斯琴高娃的演技真是好啊！ 是的，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来发送到我们的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来互动一下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曲，来自于早晨为你送出的小旺福的单曲。一听他的歌曲呢，就会总有一种今天的天气非常辽阔，心情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哈。 而且这首歌超洗脑啊！ 嗯，两个恰恰好，来自于小旺福。 见面就笑嘻嘻，我和你。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我们俗话说呢，早餐要吃饱，午餐要吃好，晚餐要吃少。那么早餐大家会不自觉地多吃一些。其实要提醒大家，早餐食谱当中的各种营养素的量一般是占全天供给量的30%左右，所以呢，其中对于在中餐和晚餐当中可能供给不足的营养，比如说像能量还有维生素 B1 等等，早餐可以适量的增加，做到粗细搭配，荤素搭配，所以使得食物蛋白质当中的八种的必要氨基酸组成的比例更加趋于平衡，达到一个营养互补的阶段。但是要提醒您的是，热量的供给也要适当，千万不要因为多吃而造成胃积食，难受一整天哦。这就是今天早音乐秀给大家的健康小贴士了。那么今天早音乐秀的音乐早餐也是来自听众的推荐， WXL 给我们推荐了这一首 Milk and Toast and Honey。 今天的种类非常丰富哦，有牛奶，有吐司，还有蜂蜜，早餐可以大快朵颐了。那如果您也想为我们推荐音乐早餐的话，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加上歌曲的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知道了，反正是静瑜推荐的早餐我都很想吃，因为静瑜每次一到 做早餐的时候呢，就跟平常说话的方式和样子有点不一样、啊， 非常的亲切是吗？ 太轻柔了。 哥哥，今天早上有吃早餐吗？我变回来，变回来，不好意思啊。 是是，哎，我觉得你切换那种感觉还挺好的，就是你知道一定要用你刚才那种腔调跟人说话，别人才有食欲去吃下去，对不对？ 但其实我觉得今天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这也是我们听众的一个推荐哈。嗯、这首歌曲叫 Milk and Toast and Honey， 就歌名本来就是一个早餐的搭配，而且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部电视剧的插曲。如果不是听众推荐，说实话，就是作为一个音乐 DJ， 我真的没听过。 嗯， 就他是遇见王沥川的一个插曲。 对，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多多再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你对音乐早餐这件事情有什么理解？可以把你希望的能播出的一些歌曲来发送到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给我们丰富更多的音乐早餐的这种精神食粮，好不好？ 对，只需要发送音乐早餐加上歌曲的名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完成推荐了。 是，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当中。那些年我们追过电视剧，我觉得今天放了一首 F4 的流星雨之后呢，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很多人的回忆上哈，还有人专门停到路边来给我们发信息，好不好？ 迪塞尔跟我们说 F4 的歌一出现，我一下就激动了，就是 F4 的光盘。哎，孩子爸追到孩子他娘了，而且我们还是大姐弟恋， 太厉害了、啊！ 到现在我的电脑屏保还都是言承旭。 嗯， 不过要告诉你们的是，现在我孩子已经14岁了，听到这个歌啊，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听了，眼泪也出来了。就为了回复这个话题，我车停在路边了，谢谢你们，我们现在很相爱。 哦，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算是一个。由一开始一个幸福的开始，最后来到一个幸福的结局，对不对哈？ 你知道当时就是像这个智能手机啊，像音乐 app 啊，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大家听歌不会像现在这么方便，互相男女同学之间借一下 CD 啊，借一下磁带啊，其实就成了你表达跟心爱男孩的或者女孩的这种爱意的一个方式。 哎，好像是这样的。而且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还获得了很多次和对方来打交道的机会。那我现在比较想问的是，迪塞尔的老公是不是当时在去追求她的时候说，哎，我喜欢你，就是直接像道明寺那个样子哈。 对，我喜欢你不知道吗？还有阿杜的大丝瓜也跟我们说，刚开始播流星花园的时候，看到有人在身上穿着印有 F4 的衣服，哦，就觉得好兴奋呢。后来那个看薰衣草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就去狂买薰衣草瓶、看爱情魔法师的时候，就去狂买樱桃发卡，看放羊的星星的时候，就买仲夏夜之星的这个手链。 嗯， 我看到郭鹏一眼懵的样子。 对，我确实很懵，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就你们女生都喜欢这么玩吗？就是看 不是不是，这是剧当中的一个算是道具吧，或者剧当中比较有特殊情节感的一些东西。 嗯， 那么因为你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你比较受到感染，所以你就会去买它的周边。 啊，是这个样子。快乐的小猪说：“你们说的我都追过，是不是一下暴露年龄了？除了一起去看流星雨哈。” 还有刚刚有朋友说，那些年我们追过的这个经典的电视剧哈，他告诉我们一部电影，因为这当中的台词非常的经典，这是《淡然回眸》，他说。Jack Ross 说，听我说，听着，赢了那张船票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事情，他把我带到了你的身边，我真幸运。而 Rose 说，我真幸福。 嗯，我觉得你接下来应该说早餐应该要吃点什么 啊？早餐要吃，别人家俩在冰冷的海水里泡着呢，你有点同情心好吗？你还吃早餐？ 你刚才用的那个方式跟刚才说早餐那个方式很像啊，确实这是《泰坦尼克》当中的非常经典的台词了哈。所以继续请大家把我们的这些年追过的电视剧来发送给我们。当然，刚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最近呢正在火热举办的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呢，使得电影又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对不对哈？ 对，包括像 4K 重映版的这个《泰坦尼克号》，也是一开始的时候票全部都被抢光了。 嗯，没错。 不过伴着这个电影节的东风，今后我们在北京看电影会越来越方便了。因为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是透露了北京市未来2-3年内影院的这个发展计划。到了2020年末，也就是2年之后，哎，全市的影院可能会达到300家，就平均7万人就会分享一家电影院。 对，那其实呢，人均呢是10000人一块银幕，而且呢实现了农村的影院全覆盖，城六区呢也建成了2公里影院覆盖圈，让北京市民看到电影的时候会更加的便捷。另外呢，除了已经启动的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北京市呢还将建设人民影院，重点放映的是主旋律题材的电影啊。好，当然我觉得可能说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大家以后去看电影应该会更加轻松或者更加便捷的一种方式了，对不对啊？ 还有更多喜爱电影的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首歌的方式， 自导自演呢、啊。 就像大花哥那飘逸，长远的看着很接近，车灯闪了一下代表我还在意，被我看见你上了的车怎么不小心，喇叭按了2声代表我为你

Little Mix 以及 MGK 带来的 No More Sad Song。 7:50，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我看有很多的朋友呢，这个说到自己当时追的电视剧还影响了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啊。圆圆说，我从2010年开始看生活大爆炸，到现在已经追了第11季了，喜欢谢耳朵。追生活大爆炸就一定要去宜家吃瑞典肉丸。 包括刚刚提到的很多看台湾偶像剧的，他们都会去买这个剧当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比如手链啊，或者薰衣草瓶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很多朋友今天都同时提到了一部剧，像秉银还有飞他们都提到了这个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哈。 对，秉银跟我们说，我只追过武林外传，记得那是入职的第一年，到现在已经13年了，想想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 而且呢，这个飞呢说《武林外传》呢是特别特别让人怀念的一部戏，比如说他直接说到了白展堂、佟掌柜、邢捕头、燕小六和吕秀才。我说实话，刚才在念名字的时候，我就在脑补每个人的形象， 对 每个人的形象都栩栩如生哈， 是能对应上每个人的脸哈，就是一部非常重要或者说很经典的影视作品，可以给你留下多深刻的印象。 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蜗牛慢慢说，我最早追的是《恶作剧之吻》，后来呢，当时呢又叫《一吻定情》，高中所以当时那个日剧当中的博元崇呢，一直是在我的神坛上下不来。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老阿姨了，但是我的脑海当中也有这部剧。一吻定情， 是非常经典啊。 对， 而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是，因为腾讯视频在本月的时候又重新播了当时的这个言承旭他们那版的 F4 的非常经典的流行花园。 对， 刘 Heart 也跟我们说，最近你们不知道吧，安徽卫视在重播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 啊。是吗？ 这相当是同一级别的了，回忆上哈。 是， 当年看了好几遍，里面的非常经典的台词他到现在也都还记得。 我还记得当年我也算是一个小迷弟，然后我的这个相册当中呢收藏着各路来 剧李若彤的小龙女的神仙照片啊。 嗯，还有像王景爷也说，说到这个比较经典的 TVB 的电视剧哈，《冲上云霄》，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他们这种有上帝视角的感觉。Sam 哥戴着这个偏光眼镜的样子，觉得哇，帅得莫可名状。 嗯，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答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Love MG 说，当时呢我会比较喜欢看《楚乔传》，虽然呢剧情确实不怎么好，但是相信大部分男生还是喜欢楚乔的那种高俊冷的哈。 这应该不算是那时候吧，这《楚乔传》也就是去年的事儿 吧 我觉得。对，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年我追过的电视剧。 嗯， 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跟我们分享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再来看一下啊，4月17号的全新一季的奔跑吧将在山西的太原举行，以奔跑吧 Amazing 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了哈。 嗯，这也算是很多人追了很久的一部综艺哈，这应该是第五季了。 嗯， 邓超、 Angelababy、 李晨晨和郑恺、王祖蓝和鹿晗七位兄弟阔别一年之后再一次全员集结，带来了最新一期的节目。 嗯， 第一季的时候，哎，最新一季的第一期我已经看了。嗯， 对， 他们这次是走出了国门，去到了联合国的总部，还挺好玩的。但是呢，鹿晗在这一季节目当中被发现就保温杯一直不离手， 怎么忽然变成老干部啊？ 哎，这年纪最小的小鹿怎么回事？你这保温杯少年哈，是不是放了枸杞啊？ 对啊， 很多粉丝都很好奇，说到底放了什么？就鹿晗在现场应大家的要求亲自解密说，说我装的是冰咖啡，因为保温杯不仅可以保温热水，也可以保证我这个冰咖啡里面的冰不会化。 有道理了啊，也算是开发出了这个保温杯的一种新用法哈。也希望这个全新一季的奔跑吧兄弟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好像首期当时收视率就已经破2了哈。 嗯，也希望这个鹿晗的冰咖啡哈，他怎么说呢，他一直给大家营造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说年轻就可以使劲作了。 好吧，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羽泉重制版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奔跑。 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心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我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北京新空港15年纯熟大城，永定河孔雀城新品组团，毗邻200亩儿童公园，82至115平米法式美宅，实景展示区现已开放，恭迎品鉴。400-020-0101。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记故2017-058号。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首创奥莱5周年店庆开始啦！30日至5月1日，36小时不打烊，满880送500现金券，全场5折封顶，还送泰国游。

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荷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Hello，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人的体能和他的智能模式往往有着非常奇怪的契合。作家和哲学家热爱的健身方式基本上都是散步、长跑或者是旅行。这些运动的共同点是：第一，单枪匹马不需要对手；第二，全程密闭，在身体保持匀速运作的时候更能够信马由缰地去思考。让我们来看看著名的跑步爱好者村上春树是如何来形容跑步之后的场景。他说，我终于坐到地面上，用毛巾去擦汗，尽情地喝水，解开跑鞋的鞋带，在周遭一片苍茫的暮色当中精心地做脚腕的舒展运动。这是一个人的喜悦，体内那些仿佛牢固的结扣的东西正一点点地解开。搁下笔之后轻吐一口气，村上春树在一点点拉长他体能极限。42公里的标准马拉松，10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这就是村上春树跑步的故事。同样到60岁了，村上春树还兴致勃勃地期待着自己下一部小说。跑步作为村上春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天生就是要与安逸为敌，一定要在消耗当中才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快感。我们可能无法企及村上的跑步哲学和高度，但是不妨碍我们可以做一个热爱运动、热爱音乐的人。来听听村上跑步歌单当中的这首单曲 Feel Good， 感受一下村上春树跑步的节奏变化。 Come on。 Shut up. Running time， 好了，8: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娱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是静瑜。 哎，刚才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啊，不知道各位对村上春树非常喜欢的这一首他自己跑步歌单当中的 Feel Good 感觉怎么样哈？ 嗯，我们每天早上都给大家倡导健康活力的生活方式， 对， 吃饱早餐，运动一下，然后可以活力满满的上班去了。 哎， 当然呢，在路上也伴随着好音乐以及好玩的互动话题。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 对，那些年呢，我们到底追过哪些电视剧呢？刚才还在说有些电视剧，比如说像《楚乔传》这样的，也算是那些年吗？也可以算了，看怎么来定义这个那些年。 这些年吧。 对，啊，这个 Ether Grala 当说这个《甄嬛传》算那些年吗？我觉得可能也不算吧，对不对啊？他说因为没有哪部剧能让我老妈华丽的变身为娘娘，家庭的地位直线上升。 嗯，但 是《 甄嬛传》 见了哈， 因为他其实也有一些年份了，可是因为每一年基本上暑假寒假的时候都会重复的播，所以你会觉得说哦，他好像还是近几年的一些事情， 嗯， 就包括《还珠格格》也是这样的感觉。 对， 很多人也提到了。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我觉得《甄嬛传》厉害之处在于，当时不说，就是收获了非常高的这个收视率啊。现在也加入到了，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暑期豪华套餐当中，对吧？ 哎，是。像捧桃的悟空也跟我们提到了说，如果说我追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剧呢，一定是《还珠格格》。那个时候我才小学，现在也已经是一个老母亲了。开玩笑，他说已经是孩子妈了。 孩妈啊。 嗯，对，记得那时候呢，他自己的哥哥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特意买了一套碟在家里看。哇，这个时候就要配上精彩的8个字了。 嗯， 时光荏苒，岁 月如梭， 我已经不是那个小孩，小燕子还是那个小燕子。 对，所以呢，你每个假期看到小燕子一直不老的这个容颜的时候，不知道心里作何感想啊？会欢迎大家必须把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来告诉我们。那些年呢，我们追过很多电视剧，但是最近呢，有一些演唱会，大家也需要去关注一下啊。 嗯，之前呢，王力宏刚刚是在北京开唱，最近罗志祥跟林俊杰的演唱会已经刚刚开票了。 嗯， 而潘玮柏的世界巡演明天也要在北京开唱了。 是， 之前呢，潘玮柏有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哈，发长文说自己的身体又出现了一些毛病了。 嗯， 他就说这个创始者巡回演唱会这周六就要开始了，很庆幸自己可以支撑到现在。怎么说呢，其实二月份过年的时候去美国录音，但是在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生不如死的感觉了。 对， 就是每天就身体半边哈，从头到脚的麻，手指发麻，呼吸困难， 对， 血压高，晕眩特别严重，所以歌迷其实也非常的担心。 嗯， 就觉得说他会不会延期或者取消巡演呢？ 对，他自己说呢，会以为是心脏病或者是中风，而晚上睡觉都感觉过不了那一晚上啊。当时呢，会有一些延期或者取消巡回演唱会的念头，直到3月初呢，回到台北住进了医院去检查，好转的程度还是有点缓慢。但是他自己说到了，每次想要去放弃巡回演唱会的时候，他都会想，我的歌迷已经等了很久了，而且预购了票，所以呢，我就会咬着牙去开会、练舞、去做音乐。还好呢，是遇上了很多去很关心病人的医生，所以呢，告诉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这是自律神经性的失调啊。所以现在我已经可以恢复正常过每一天了，已经准备好了100%的状态哈。 4月21号，也就是明天，终于来了。潘玮柏跟大家说，虽然不敢说自己身体100%恢复了，但是心态已经100%准备好，跟歌迷们相约明天，共度美好的夜晚。 谁能确定怎么样拥有占据你？不需要抵抗威胁我的死心，爱的在意水库。像是最后的胜利，坚持什么值得那完美的自己，强硬在双手紧握在一起，遇到困难别太着急着急，有我助力这些担心，有人追 I know， 但他们 got to go， 站在原地不动直到他们全都走、oh， 如果未来充满困惑，我一定奋不顾身奋战到最后，这个世界早已变得无法想象，我会拿出自己想要的男人样，一步步一脚印守护你脆弱的心，安心靠上我的肩膀，一起 fight for more。 Baby 让我 fight for you， 我的爱绝不服输，出生绝对有毒苦，我也毫不在乎，到处世界会变迁，我留在你身边， Baby 请全力 fight for you， 可是你 my girlfriend 就是

文以及陈芳宇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练习爱情。在爱情当中不知道需要练习多少个回合，但是我觉得听这首歌曲本身呢还是一种对爱情的一种执着的表达方式哈。 嗯，很多的影视作品也是在反映爱情，并且被大家深深的记在了你深深的脑海里。哎，我们来看一看0.618，他说我特别喜欢胡歌，他的仙剑一和仙剑三现在看起来哇全都是大牌明星、啊、 还真的是。哎， 不过当时参演的时候还都其实是算是新人演员。 对，我们来数一下。 嗯， 仙剑一当中呢有刘亦菲和彭于晏了哈。 嗯， 而仙剑三当中当时的霍建华和杨幂以及刘诗诗，当时可能还不算是一线明星，但是现在呢应该每个都基本是跻身一线的这种位次当中哈。 对，就是那些年他们还年轻你还年轻，但是现在呢他们也伴着你在一起成长了。 嗯， Jara 他跟我们说追剧啊，当年是黄磊跟刘若英演的《似水年华》印象深刻，那年还很小，而我现在就在乌镇，就是这个电视剧的拍摄地、 啊、 还专门拍了一张这个乌镇的票根给我们，坐在这个摇橹船上 很有意思啊。而且你知道那部似水年华呢是很多人的这种爱情的启蒙戏份，也是很多人呢对于那段时间的这种徐志摩他们的那一代人的这种青春的一种追忆的方式了哈。丫丫呢说起追剧呢就要暴露年龄了，他说小的时候呢每天都期待着小龙人和霹雳贝贝。 对，这可能是动画片当中的一些记忆比较深刻的点啊。 对，霹雳贝贝不是动画片，是一个可以放电的小男孩。 这不是动画片的设定吗？ 不是不是，他是就是他每次可以那个拿手一碰的水呢，就旁边人都会有电的感应，最后发现他是外星人的后代还是？ 好了，我们有代沟了，我们现在都在看小猪佩奇好吗？ 好吧，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啊、魏树林的说新神雕侠侣、血色浪漫，还有新白娘子传奇，追这些证明自己已经老了。刚才他提到了血色浪漫哈。 嗯，还有像胭脂也跟我们说，像恶作剧之吻呐、啊、王子变青蛙、 嗯、 转角遇到爱以及浪漫满屋、My Girl 等等，可以看出你是一枚精致的很喜欢偶像剧哈，还有韩剧沉迷当中，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把自己拔出来。 你别说今天看到大家的这个答案呢，能够看得出大家对哪些片目会比较喜爱啊，也能够看得出大家当时一些选择。当然我觉得接下来这部影片如果你最近想去看的话，说明你还是挺有深度的。来自于娜塔莉波特曼主演的科幻片湮灭，上周五呢是开始在中国上映了哈。 对，湮灭现在在北美的累计票房呢是3000多万美元，但是呢在中国上映一周只有5000万人民币出头。 嗯， 但它的投资成本其实已经就是有5500万美金左右了。 啊，这是美金哈。 对，因为你想整个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票房收入加上在本土的，其实我觉得保本可能有些难了， 非常难了啊。有的影评人呢认为电影呈现出了一种非常粗糙的这种廉价感，而那些鲜艳的花朵看着怎么看都像是淘宝包邮买来的假货。这肯定是中国影评人吧，应该不太可能是美国影评人发的哈。 嗯，主要是这个情感的变化还有情节节奏的适当让人看着觉得哎有点难以接受，更多的呢、 嗯、 可能很多家长啊或者说小情侣啊不愿意去影院看这样题材的影片，是会觉得其中有一些比较血腥或者说比较害怕的场面， 对， 还是觉得有点少儿不宜。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那种比较温情的一种浪漫的感觉。好，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韦礼安，就不是爱情。 撩着围巾，送蛋糕，会脸红，心头小女孩，这不是爱情，她只是烦恼。 烦恼。 等待她的笑，付出不求回报，那随传你随到，心明镜。他好男孩，这不是爱情，是你愚蠢的征兆。因为爱情不是鲜花水果，那种东西只适合白山峰任你烧香磕头。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爱情只是求生命。争吵会嫉妒发牢骚，你无理他去闹，疲倦了受不了客观，这就是爱情，一杯拉铁烫抽掉。

房间，充满西沙的阳光温暖心扉，我相信秘密已经很美，有没有能让人幸福的风水，有谁能给我温柔和体贴，能让爱安居乐业，我望着你的双眼再次相信直觉， 梁咏琪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搬家》，也算是之前的一首遗珠之作了哈，非常非常好听。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音乐秀，8: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这时段为你送出的欢乐你上班路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大家好，我是每一次都要想很久的郭鹏的搭档静宇。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想为大家来打造的是一种就是能够跟大家来欢乐你的上班路的随身听的这样一种概念，对不对？ 就是也陪聊哈，也送出好听的音乐。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电视剧。刚刚我们上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放了韦礼安的那不是爱情。 对， 然后胡静就跟我们说，哎，听你们俩说起韦礼安，我就想到了那些年追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陈又青和大人哥，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台湾电视剧。 对，经常有人呢会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反映出当时的那部电视剧哈，有比如说像 ZYL 说家有仙妻啊，台湾的偶像剧，丑丑的男生，女主有一个带魔法的手镯，特别搞笑。而且那首这个家有仙妻当中那首主题曲当当啦啦哒啦啦，草蜢的这个 对 失恋阵线联盟很有意思哈。 可能过了很久大家都忘记了家有仙妻，但一定还记得失恋阵线联盟 KTV 必点哈，一起扭动的舞蹈。 哎， 苏红丽跟我们说终于停下车了，哎，点个赞哈。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对， 他说我最爱的还是 TVB 的刑事侦缉档案，还有类似于像重案六组啊等等这一种的，很喜欢看警匪的这种啊。 对，非常喜欢看这种侦探片或者是侦破的这样案件啊。啊，另外呢这个花开半夏呢说到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邝天佑和马小玲，当时觉得男主好帅，而且马小玲的那个角色当时也是我们很多男生的这种心中的偶像啊。 喜欢看这个美剧的朋友啊， Chris Wan 应该也会戳中你们的神经。他说最喜欢追过很久的应该是破产姐妹吧。虽然这个他们每一次 这个 Caroline 跟 Max 每一次都会以破产告终，感觉他们的生活很丧，但是依然可以笑着生活。 哎，你别说，他真的一下就戳到了这部戏的最终的一个点，不管中间他们经历了多少的波折或者是喜悦，最终都会破产，对吧？ 但是破完产之后，两个人依然很开心。 是， 我们就重新开始好了。 对，啊，当然呢，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我们说到了很多很多的片啊，比如说像这个美剧，包括呢，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台湾的偶像剧。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最近去关注一下印度的电影啊？ 对， 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今年开始啊，很多的影片，那这个票房成绩真的非常惊人。比如说《神秘巨星》是7.46亿，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那个最终的一个成绩了。 对对对。 还有像近来上映的《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也是将近有3亿的票房。 是，当然 还在上映的这个起跑线意味着将近2亿的成绩， 哇，真的是非常厉害啊。你要知道这算是每一部片其实引进的时候呢，大家其实都会有一些观感，关键是去年的那一部摔跤吧爸爸取得了12.9亿的现象级票房，所以我觉得带动了今年的这些大热的影片，对不对哈？ 对，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上异军突起。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部新的电影，这也是根据印度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叫做厕所英雄，明天将会亮相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了。其实听到厕所英雄哈，大家会觉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对， 这是新娘贾耶在结婚之后发现家中没有厕所，所以她坚持离婚最终掀起了一场女性厕所革命的故事。 是， 因为是对女性平权运动的关注，所以也获得了联合国的点赞。 对，近来呢，当然呢，也能看得出来他们的在这个题材当中的一些突破跟创新了哈，确实非常非常厉害，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当然你还可以关注到呢的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的大赛啊，初赛呢已经在上周末来开赛了，200余名呢华语播音主持的人才走进了落地赛场，比拼才艺和专业技能。现场的北京电台的各路专业的负责人以及北京电台的知名主持人也是坐镇评委席，全面的考察了选手的职业素质啊。 也挖掘选手们的潜力。那么初赛的最后一场呢，将会在4月21号举行了，也就是明天。我们大赛的音视频的评审工作也在本周展开了，初赛的晋级名单将会在4月底揭晓。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也要特别的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陆先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到底喜欢什么？ 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连着念5遍，你大概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吧？ 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来听一听。 风给了我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它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走过的人唱是一句晚安。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你说你看到了这些就会对我微笑，所以我在等你。阳光给了我所有的温暖，最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而我却在等你。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来自于 The Sheep Shepherds 带来的 Sensitivity，说的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但实际上我觉得这首歌曲的 funky 的元素和节奏让人不禁有一种想跳舞的感觉啊，又联想到这个周末呢应该继续会有那就是街舞、这就是街舞当中的一些下一轮的淘汰赛，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啊。 你可以看出啊，郭鹏最近在追什么， 对 包括像很多的大人也会带着小孩子出去逛一逛玩一玩，不要让他们沉迷在家里面只抱着电脑或者 iPad 一直在看动画片。 嗯， 但是呢接下来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动画片，因为这是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影节上刚刚宣布要在7月6号上映的。 对， 当然了，很多的爸爸妈妈小时候这就是陪伴他们的一个动画片了。 对， 就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三俄罗斯奇遇记啊，就马上就要上映了，这也算是中俄合拍的动画电影啊。这部呢是立足了父子亲情，延续了前作的现实主义的题材，充满了瑰丽的想象力以及俄罗斯的特色元素。 嗯， 同时呢这个情节还是非常曲折起伏，悬念重重的，有很多的亮点跟笑点了哈。 还有很多的大家都很喜欢的少儿节目主持人，像鞠萍啊、董浩啊、金龟子、小鹿姐姐，包括红果果、绿泡泡，他们都为这部电影配音了。 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一部动画电影，如果是喜欢新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和感受一下了哈。 到了周五了，大家要打起精神上完班，明天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对， 再跟大家告诉一下哈，过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 是 今天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次小雨的这个天气过程。 嗯， 降雨时段差不多是在这个全市性的这个状况之内，而且会引起气温的大幅下降，差不多会降到一个10度左右，所以要注意添衣保暖。 对，从明天凌晨开始呢，尤其向东本市也有一次这个小雨天气的过程，降温确实幅度非常大，请大家来注意一下，这个周末呢还需要来添衣保暖了。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来自于早安运秀的全部的流程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下周我们再见吧，好不好各位，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见。 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哎，老伙计，就你呢，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